有人员要求佢戴口罩，但系被拒绝。事主解释，冇任何法例要求佢一定要戴口罩。最终佢被机组人员赶落机。航空公司话已经禁止事主乘坐佢哋嘅航班，直至要求乘客戴口罩嘅规定唔再有效。虽然法律未有强制要求乘客喺航班上戴口罩，但自五月中旬以嚟，美国所有主要航空公司都要求乘客遮盖面部，以减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嘅风险。拒绝嘅乘客会被禁止登机，将来亦都可能被禁止乘坐嗰间航空公司嘅航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至大约33度。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3点，升248点，总成交金额98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68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2，升6.2；阿里巴巴219蚊，升1.2；港交所300蚊，系升4蚊；中芯国际22.9，跌3毫；阿里健康22.55，系升2.1。美团点评172.5，冇升跌；小米集团12.8，升1.4；中国平安79.2，跌1.5；瑞星科技46.45，升2.85；京东集团系报234.8，升1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47，瑞士法郎8.156，澳元5.325，加元5.708。新西兰元4.983，欧元8.6927，每百日元兑港元7.25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8点，升123点。港金现价报159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95美元，卖出17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的交通意外。之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意外咧就清咗场啦，行车线解封。咁后少少咧，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咧，较早时都曾经有意外噶，不过好快就清咗场。咁两宗意外加埋啦，所以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嘅车龙啦，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另外在港岛方面啦，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而家系暂停噶，因为咧嗰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系暂停噶。跑马地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一啲。而家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嘅车龙龙尾啦，排到去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刚刚收到最新的一宗消息，就是在青沙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大围隧道出口。重复一次，就是青沙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那里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大围隧道出口。睇翻港岛方面嘅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排到去纪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都仲系车多缓慢噶，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喺九龙方面，

生于娑婆，哪有着童话？天在造，人在看，品用在量度，一生本应以赤裸到死，不必再带走情望。千万户门外看，管道落遗忘，偷窥苍天与众生。 这两分钟的苏仲音乐，先问你的有陈雷新的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娑婆》，个主题都有少少就是把握当下的。一讲把握当下，好多时你就会想啊，梗系要积极啊，要搵啲嘢搞下咁样啦。但系都可以把握下一个当下，去到好好咁样休息一下。 再开再闩雪柜，吃饼吃包吃剂，再当回睡房，听着世界着满肺，看灯制极美丽，再开再熄。 想要纷飞，就这样贪分，碌碌到。

相，扮作正常。我叫某某，永无伴侣，无浪漫的好，勤力就是以后快引诱。天生逆缘坐定，天生面上有声，天生人和女自称，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最闪烁吧，大气浩瀚，争辩真假，没去错过，白昼之下，渺小光环，也堪整迷上。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离个该个该那有用。 来自陈口荣有句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天生异品》。每个人都有可能多过一种嘅性格嘅，佢就系同你讲要好好咁样去拥抱自己每一种嘅性格啊。可能就系因为有天生异品嗰个异字啦，所以今次咧亦都有两个版本嘅 music video 嘅。至于喺三点半钟之前咧，呢一队嘅组合嚟紧呢一首嘅新歌咧都有两个版本。星派台的有一个版本叫做 Too Hot To Handle Version， 他们的名字叫做 Mira， 新的派台作品。今天就是跟黄湘俊这位监制合作的，我们有 Mira 的新星座 Ignited。 跳进雪柜里清醒冷静， 十万度摄氏诱发的火频频邀请，不懂反应， 爱你用压上生命， 还是如气 加速变化，融化冰川不要停， 有这些炮要放火的， 要头发变作声， 啦啦啦啦啦啦， 爱到哪个已戒满，你说罪人欠新欢太闷， 用我别招供处理，沸腾了血管再灼热器官， 氧气与氧气兑换， 摸黑探索路放心把丁要换， 狂热到无法想象，最爱这样， 有更多爱情雷等遭殃， 明明幻象非常幻象，但我想 不小心开一枪。 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That's right. Drop it.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选举事务处公布立法会换届选举的选举主任名单，负责地方选区的选举主任都是由非当区的民政事务专员担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军支持新安排，认为能够让选举主任更客观作出决定。张国军说，地区专员担任选举主任，他们和该区的区议员有长期合作关系，作出取消参选资格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质疑。新安排能够让选举主任根据客观标准就参选人是否效忠特区政府、拥护基本法等作出决定。加上近年社会对选举主任有不信任的情况，相信新安排能够预防不必要的质疑。民主派召集人陈淑庄就要求政府解释改动原因和说明细节。过往有选举主任裁定参选人提名无效，质疑当局是否心虚，担心引起尴尬而改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引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本港健康码的技术开发将近完成，计划以先导形式在广东和澳门试行。李慧琼在内会会议上交代与张建宗会面的情况，他引述张建宗说，期望更多本港私营化验所提供服务，在竞争之下病毒检测收费会下调。多名建制派议员要求政府加快推行健康码，以便市民来往内地和澳门，以及尽量令到检测费下调。立法会内会举行会议，有民主派议员摆放反对港区国安法的标语，被保安移走。会议期间，所有民主派议员不在席。民主党的胡志伟在23个民主派议员的座位上摆放写上国安恶法全民为奴的标语。内会主席李慧琼指标语和议程无关，要求收回。胡志伟质疑港区国安法为何与立法会无关，认为展示标语没有阻碍会议，拒绝收回标语。李慧琼指示在场的保安员收起标语牌，胡志伟一度拒绝，之后保安收起标语。胡志伟在会议室高呼立法会都是保皇党最好和最佳主席李慧琼之后离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夏威夷会面之后，据报中方加快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履行两国首阶段贸易协议。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新型肺炎疫情导致采购量下跌之后，中国打算增加对美国大豆、粟米和月唇的采购。主管东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威说，蓬佩奥和杨洁篪讨论到一系列议题，被问到会谈有没有进展，他说会避免用这种方式去形容，认为中方的态度并不积极，双方关系紧张。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1点，升216点，总成交金额1,06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68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4，升6.4；阿里巴巴219蚊，升1.2；港交所300蚊，系升4蚊。中芯国际23蚊，跌2毫；美团点评175蚊，升2.5；阿里健康22.1，升1.6；中国平安79.3，跌5仙；小米集团12.8，升1.4； 京东集团234.66，瑞星科技46.15，升2.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97，瑞士法郎0.951，加元1.359，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8点，升123点。港金现价报15,96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29美元，卖出1,731.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较早前近住美林村嘅意外仲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入沙田岭隧道嘅管道入面。就喺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有意外，龙尾去到沙田岭隧道管道入面。咁至於較早前咧，因為交通意外而受影響嘅跑馬地圈電車服務，而家已經恢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西行過海交通暫時正常，但是告士打道東行的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比較擠塞，車龍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灣仔龍尾去到黃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受到車都影響。香港仔隧道北行現在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北角码头；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喺东山台。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咧，而家嘅交通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英皇道近炮台山港铁站。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近油塘港铁站。喺新界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咧，来回方向仍然系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影业路近坑口村同埋正直之中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北大屿山公路欣路站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著名舞蹈总监 Sunny Wong 同你动起来。 以前我做 dancer， 个排舞老师排得几靓又好，排得唔系好靓又好，我对佢以演绎都系100分嘅。呢个做 dancer 嘅一条，我觉得系。咁做排舞老师一样，你一个作品出嚟，你应该系100% 生产嘅出嚟，冇得留守。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9:00至10:00 ，Vincent 梁学熙 Jerry 改朝换代。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二台六月新闻分，郑子诚和你寻开心。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冇他嘅，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音乐啦。不过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至于最中意陈百强边首歌？我会揀涟漪，因为呢首歌喺我当年追女仔嘅过程当中带俾我好大嘅帮助同启发嘅。想知多啲，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嘅《音乐情人》。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每日去到三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我哋現場除了聽之外又要上去我哋蘇總網嗰個 page 嗰度啊！ 係啊， yeah. 我哋港台嘅網站上邊啊，都會有我哋今日回魂 live 嘅嘉賓啊！我哋歡迎應志月。 Hello，Hello， 嚴琼老師好，葉老師好。 哇，呢、這個名字真的會令我頭赤啊！因為即刻一叫咧，年齡大咗廿歲 咯，咩事？唔係， 你全部人都係叫老師㗎？ 都叫做習慣成自然、 哦、 最好個個都嗌定咁實冇死啊嘛！你 哦OK， 即係為咗係禮貌啦，咁樣嗱。但係咧，我哋上一次咧真係現兜兜咁見咧，就係你開 show 嘅時候啦，係即係同嚴瓊佢哋一齊開 show 嘅時候啦，咁樣。到而家今年咧，就係真係 solo 自己嘅作品啦。咁啊，上一次約你跳舞嘅時候就係電話訪問啦。咁嚟到今次咧，就係呢個努力的孩子咧，就上嚟真係會同我哋自彈自唱嘅。 好努力啊，真係！ 但係兩首都幾唔同感覺嘅喎，一首係真係跳舞嘅，一首係快歌啦。跟住而家嚟到呢一首係一首偏 ballad 啲嘅作品嚟嘅。 係咁我諗一開頭。公司都想我以一個跳唱，即係跳到下舞一個形象去推出啦，亦都係相對我諗跳舞歌比較喺香港見得少，咁佢哋就會想出一首咁樣嘅歌嚟叫做吸引咗觀眾嘅眼球先， OK， 係啦，咁今次咧就係、是。做翻自己嘅作品，亦都係想將自己一直喺韓國讀嘅音樂啊，或者練習翻嚟嘅嘢帶翻俾觀眾，咁樣。 咁所以咧，韓國讀嗰啲音樂，即係教你寫歌啊、製作啊，定係一個點樣嘅？ 其實我嗰個咧就係一個作曲系啦，佢會教你點樣去利用一啲嘅和弦嘅，即係去彈 chord 啊，點樣可能會好聽啲啊，咁樣嘅，同埋。咩和弦係有唔同嘅，即叫做屬性啦，你當好似打機咁樣啦。 Okay. 可能你有啲慣咗咧，就會有個唔同嘅，呢個位你應該用呢個啊，呢個位你應該用呢個。係 ，OK， 係啦， 就有唔同嘅情緒呈現出嚟。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 哦，哇，咁 detail 噶，拆到去。 但係寫翻中文歌其實會唔會唔同啲㗎？ 又唔會嘅，咁只不過係填翻詞，可能裏邊嗰啲音色你真係相對叫難啲去夾咯件事，因為始終韓文你係冇嗰啲叫咩咧聲調，係，但係廣東話有九個音㗎嘛， 係啊， 咁所以。你要咁啱，即係睇填詞老師嘅功力 啦。哦，但係今次填詞老師你其中一位老師啦，咁然之後喺度就另一位老師啦，咁樣。咁啊，應志如老師，你呢次呢個歌詞又如何咧？ 唔係啊，冇。今次咧就係好開心咁樣，亦都係叫做揾翻中學嘅一個好好嘅朋友 Elton 五啦，咁佢就係、是、即係。由一開頭去韓國之前咧、叫做自己叫做課後同朋友一齊玩下音樂，或者去叫上下興趣班咁樣。咁一直都自己寫下歌嘅時候咧，就咁啱有個 Elton 朋友仔啦，佢就中文作文咧都叫喺我哋班度俾老師睇好嘅一個學生嚟嘅。咁嗰陣時又玩得～ 幾埋嘅。 嗯， 咁佢就我就有一問佢，其實不如你試下俾首歌你填下啦。咁其實到依家佢都有幫我有啲作品裏面有填詞嘅，即係有啲新嘅作品，佢都會嘗試。佢都叫做啱啱真真正正去開始學習去點樣寫呢個詞歌詞咁。 係， 咁我亦都冇諗過努力的孩子當初係我玩完第一個選秀節目嘅時候咧，就其實寫咗。因為我寫咗個 chorus， 已經寫咗嗰啲歌詞，咁亦都寫一段。咁其實完整咁樣咧，就冇完成到嘅。 係， 咁咪真係參加翻香港參加嗰個選秀節目咧，叫我第二次嘅選秀節目咧。咁就佢要我準備兩個嘅節目，咁其中一個咧就要跳唱啦。咁一個就係我自己彈唱自己的作品。係，咁嗰陣時其實我自己都 handle 唔到嘅，因為始終跳唱嗰 part 同埋你要記跳舞啊，同埋。邊 part 要點樣？啲歌要點樣編啊？嗰邊已經要同音樂老師去傾嘅。 係啊。 咁另外呢邊咧作詞，咁嗰下就會覺得九個音實在太難了。係啦，廣東話如果真係，因為佢嗰陣時通常都係得一兩個禮拜俾我哋準備節目嘅啫。係。咁所以就結果，可能填咗呢個國語四個字四個音調先，咁啊簡單啲，令到成件事係啦。咁啊喺嗰陣時就出咗呢首歌噶啦，個比賽嘅時候，咁但係亦都未係一個完整版嘅。嗰陣時就係為比賽而寫咗個兩分鐘、兩分半鐘。咁其實依家呢首歌出到嚟咧，就係六分鐘嘅最想表現嘅。但亦都可能因為派台俾所有老師都會有四分鐘嘅版本啦，咁所以叫做做咗兩個嘅唔同嘅一個編排咁樣。 OK，所以你見六分鐘嗰個你就可以睇個 MV 啦，就係真係完整嘅版本。 係， 咁但係咧，因為 MV 入邊咧係咪都係講全部都係你自己啲親身經歷嚟㗎？ 係， 因為好多劇其實係好多劇情睇咗個僆仔咧，又細細個啦，媽咪就含辛茹苦咁樣就湊大你啦，買咗個琴啦。跟住你又走去玩飛機，就唔玩嗰個琴啦。媽咪就嬲啦，一路咁樣引申落去，然之後又去你減肥啊，到真係參加比賽，全部都係你親身經歷嚟嘅。 係，其實我諗都有80%、90%嘅。 係。 咁因為佢嗰個劇情就係話我去韓國參加比賽咧，其實唔係就係去韓國讀書，讀完書翻嚟參加比賽。 OK。 但係因為其實時間上面六分鐘好難去展現曬人生嘅太多個階段， 人生經歷太豐富啦。 咁所以就嗰陣時同導演傾都係話，有咩係你特別想表達㗎？咁我就將自己特別想表達嘅。古仔其實就已經交咗俾導演老師係啦，咁啊 Lee Kat 老師同阿怡老師啦，咁佢哋就幫我點樣整合咗，咁啊去拍咗呢一件事出嚟。 O、okay, K，但係你同你媽咪中間嘅關係係點嘅咧？其實因為喺個 M V 嘅呈現咧，就只係都係俾人逼學琴啦，跟住之後其實都有啲反叛期中間經歷過咁樣噶嘛。 其實就係真係我諗同一般嘅細路仔大家都相似，就係由細到大可能係貪玩，亦都係叫做三分鐘熱度啦。就同阿媽講，好有興趣學呢樣嘢喎。但其實到頭來得到嗰樣嘢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就可能唔專注嗰樣嘢啦。咁所以當初細個都係俾媽咪逼去學鋼琴嘅。咁嗰度亦都係話我去玩飛機啊，跟住後屘阿媽咪就拎住個藤條就。 打你嗰啲啦， 咁啊，直至到即系反叛期，可能因为失恋都唔系好理妈咪啊，即系就算失恋都唔关你事，即系嗰种感觉啦。咁直至到真系去掂翻部钢琴嘅时候，就开始创作，亦都系慢慢对音乐有咗兴趣。 哦，哇！所以你要多谢嗰次失恋嘅，其实 系啊，所以人生转捩点即系重要人物之一系初恋女朋友啊。 哦， 媽咪都要多謝佢， 媽咪都重要嘅，媽咪都媽咪咩食物唔係食物金字塔咩嗰個頂 嘅金， 即係嗰個頂端係啦，嗰個金字塔。咁我諗初戀女朋友都有第二。落到第二嘅啦，第二、第三咁樣嘅啦，即係嗰 好啊，向下講少少啊，因為之後會有女朋友喺上邊嘅，所以講下啲。 哇，唔係啊，咁冇初戀女朋友唔會促使到依家我啊嘛，咁呢樣嘢始終都重要嘅。 係， 咁可能係咪先？即係因為即係 even 我。即係第日有女朋友啦，咁我覺得佢都應該要多謝我初戀女朋友幫我改造咗。 覺得我擺個屋上屋企一日， 每日都多謝佢， 每日都多謝佢。 即係講完 即刻以後揾唔到 佢。係咯。咁但係你媽咪係即係知道你對音樂有興趣嘅時候，佢真係全力 support 你啊？定係其實中間都會有啲典型，可能爹哋媽咪唔知呢個行頭點運作㗎？ 其實本來仲有一樣嘢好想表達嘅，但係亦都因為首歌可能六分鐘冇辦法表達曬啦，所以以一個鏡頭輕輕帶過咗。 Okay？ 其實當中個 MV 裏面有一幕咧，就係影咗媽咪。喺鋼琴隔離演奏嘅一張相嘅，即係其實媽咪都好中意音樂嘅，喺細個，但係佢細個冇辦法讀音樂，因為佢係叫大佬，即係最大嗰、那個年紀最大嗰、那個 大家姐， 係啊大家姐，佢要照顧 大佬， 係啦係啦，即係佢要照顧佢細佬，即係我舅父啊阿姨咁樣，咁嗰陣時其實佢有機會入。呢、這個音樂嘅大學嘅、 okay ， 但係婆婆就唔俾，係、 哦、 啦，婆婆就話你最大，年紀最大，咁依家細佬妹都仲大緊，你要負責即係幫手照顧，所以佢就放棄咗呢個大學嘅即係追求夢想呢個機會。咁、 okay、 所以我同佢講翻其實我想讀音樂嗰陣時候，我媽咪好開心嘅、 哦， 即係叫做我嘅意志就交俾你啦，即係睇嗰啲動漫好好熱血啊咁樣嗰啲。 但媽咪嗰陣時讀音樂嘅時候，佢未必知道，哇！原來見到你開始參加啲選秀節目，然之後你又要跳唱啦，經歷過好多難關咁樣啦。咁佢望住你經歷呢一切嘅時候，佢係嚇乜？原來音樂圈出到嚟係咁噶，我以為做演奏家添。 係啊， 應該唔係喎。其實喺佢嘅心目中，當初其實佢好多嘢都唔理解嘅。佢、 yeah。 可能去到嘅時候，本身都係一個大肥仔啦，咁慢慢去到瘦啦。咁其實佢每一年我翻嚟，佢都喊嘅，每一年都喊一次，因為我每一年都越嚟越瘦嘅， 即系佢觉得喺出面挨得好辛苦啊！ 即系佢，但系佢唔会理解，其实可能系因为我要做呢一行，亦都系练习翻嚟咁样瘦咗呢个成果咁样咯。佢唔会知道，佢、okay。 可能就系话你系咪去到冇啖好食啊，或者俾人虾啊咁样。咁我其实冇咯呢样嘢，即系就算我依家食。得再多，但系都每日都有阵时 keep 住做运动，咁个人都唔会肥噶啦嘛，即系嗰下就佢就唔会理解，佢就会觉得唔得，你一定要食到 肥肥白白， 系啊，食到肥肥白白， 健健康康咁样。 但系个量其实已经好多噶啦，佢都唔会理解。但系直到我参加完比赛同埋呢次母亲节呢一个 MV 出嘅时候，其实都特登俾妈咪睇嘅，跟住妈咪都。即係真真正正理解咗我想做即係呢一樣嘢，同埋點解我一直以嚟叫做食啲清淡啲嘅嘢，即係咁樣，佢即刻理解翻咯。 OK， 咁媽咪對於你唱快歌同慢歌有冇唔同嘅評價咧？嗱，而家因為你兩首派台歌啦嘛，已經。 咦？咁啊，其實佢又冇喎、啊，佢通常就睇完就開心咯，但係睇完我的孩子就唔開心咯，即係就感動咯，係咁，即係睇咗三次喊三次咁啊！我話得啦，你唔好再睇啦，你。你睇完仲佢仲喊得劲嗰啲韩剧嗰啲咧，韩剧佢喊一次啫嘛，跟住之后佢睇完之后佢每睇一次都喊一次先恐怖。 系睇完之后应该佢应该好感动，然之后就俾人 share 俾啲亲戚朋友。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啊，你完全理解， 妈咪都系咁噶。 喂，咁但系譬如你今次真系录呢首歌嘅时候啦，你妈咪听翻首歌同埋睇个 MV 嘅时候，嗰个感情就好澎湃啦。譬如你自己录音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好多嘅情感？哇，蓄势待发啊，咁样咧？ 其实。录 MV 嗰日咧，我就喊嘅，我自己都即系嗰下会投身翻嗰下嗰种感触。但系你话录嘅时候咧，相对冇咗当年一开头写嗰首歌嗰个演绎啊，应该有分别，应该系叫做比赛第二次选秀节目、其实提唔提得名嘅？应该唔提得系咪？ 全民造星 系造星，全民造星 讲得 系全民造星嘅时候咧，咁就玩嘅时候嗰、那个感情上面系相对叫做想表达呢一个感情出嚟俾大家听，即系话努力的孩子一定冇好结果噶啦，即系好想大声话俾观众听。 系， 但系其实我依家自己喺录音室度听咧，其实呢样嘢自己知道。就得咯，即自己消化咗呢樣嘢，已經唔再係好似細路仔嗰下要 show 俾你睇，即好多，即有啲咩 quality 自己知咪得咯，即你唔需要去到係乜都要俾人嚟睇咁樣咯，覺得嗰下，所以我覺得個轉變就係咁樣，亦都係我諗翻咗去韓國經歷咗，即讀完書翻到嚟，或者叫做做埋讓你跳舞呢首歌，沉澱咗之後，其實覺得呢首歌其實係。其實唱在內心裏面而不再是唱到 bang bang bang bang， 即係抌曬出嚟咁。 O K， 咁所以你今次嘅監製因為 C M Goofy 啦，其實佢嗰陣時都好似係睇住你哋比賽噶嘛。 係。 咁嚟到今次再監你嘅時候，我諗佢都睇到你中間嗰個分別啦。 係。其實點解要揾翻 C M 老師呢？其實最主要係一來我念舊啦，二來係我覺得因為玩呢首歌嘅時候，一開頭都係 C M 老師都不停地照顧住我啦。咁亦都我相信佢都好理解當中玩比賽嘅嗰種血汗淚啦。咁所以。希望叫做同翻 CM 老師再次合作，亦都係一齊擁有呢個經歷，一齊去完成埋呢首歌佢咁樣。 嗯 ，OK， 所以嗱，已經兩首歌咧就已經同咗兩位唔同嘅監製合作噶啦。上次係舒文啦，今次係 CM 啦。咁嚟緊會唔會繼續都試下想同啲新嘅唔同嘅班底擴下火花咁樣？ 嚟緊其實都我諗會再嘗試更加多唔同嘅音樂老師一齊去嘗試嘅。咁亦都係。以自己嘅作品為主啦，希望咁、希望自己可以再創作更加多唔同嘅作品俾觀眾啊，亦都係叫做唔好俾自己一個定死咗一個嘅方向一個風格。咁我想俾大家睇下，其實細貓有陣時會約你跳舞，扮曬好似好，哎呀對住淨係一個人唱咁樣，亦都好似哎呀流曬眼淚去努力的孩子冇好嘅結果。咁下一首歌細貓係點樣呢？就等大家拭目以待咁。 哦 ，OK， 嗱，我知道今日係偏緊張嘅，係啦，因為 對住兩個老師喎，點可以唔緊張？ 我就話你比賽時候對住咁多老師， 你都上過曬唔同嘅，你都上過兩，你都玩咗兩次嗰啲選秀節目啦。你今日呢度又唔使比賽，冇人俾分數嘅。 梗係唔係啦？嗰陣時有燈光打住，你睇唔到台下邊乜都冇。 哦，這個可能爭啲嘅。 咁得啦，一陣間我攞電筒射你塊面咪得咯。 開紅啲燈。 係啦，今日咧應住咧就會現場啦，就自彈自唱嘅。咁你要睇佢呢個自彈自唱嗰種好冧嗰啲樣嘅話咧，咁你就一定要上我哋蘇導網啦，港台嗰個 page 嗰度啦。就可以睇到噶啦，咁不如呢个时候就将个时间交俾应志月先啦。 好 ，thank you。 开了房里面的灯光，窗外静悄悄的暗淡。人流着汗，知道了疲惫不堪。每个人都有着梦想，才会有向前的方向，才会有挥洒的模样，才会漆黑中发亮。白色灯光照着梦想，才发现自己只是独守着空房。关上灯光，心头更亮，黑暗之中像不曾存在的模样。努力的孩子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埋着头练习不一定有更好的我，只要一直琢磨就变得越闪烁，最后却发现是我自己想的太多。也许我没能成为你们眼中的我，怎么去努力在你身边只是掠过，也不会难过。被你听说过就不错。也许无奈最后也变得淡然，没来没去过，但是现在的感觉叫我怎么爱过。是否我也该认命了？这世界从不需要我。抱歉，是在你生命中出现过。哦，也许我没能成为你们眼中的我，怎么去努力在你生命只是掠过。我已尝试过，我 也享受过，还是我 耶、thank you。 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情报罪对康明海进行公诉。而辽宁省丹东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起诉迈克尔。康明海被指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商人迈克尔就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两人前年十二月被中国政府拘捕，一直关押至今。事件被指是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之后，中方作出的报复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大约33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32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117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68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7.4跌6毫，阿里巴巴219.2升1.4，港交所300.8升4.8，美团点评174元升1.5，中芯国际22.9跌3毫，阿里健康22.05升1元，是升1.55。中国平安79.15跌2毫，京东集团233.4跌6毫，友邦保险71.8跌2毫，小米集团12.9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35，瑞士法郎8.157，澳元5.321，加元5.708，新西兰元4.978，欧元8.6913。每百日元对港元7.2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46。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8点，升123点。港金现价报1601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15美元，卖出173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青沙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的交通意外就清了场了，车龙又消散紧啦。而家咧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介乎沥源村至到美林村呢段咧就比较繁忙一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啦，暂时只是隧道入口比较多车啲，但是第四线去北角同埋跑马地啦，车龙嘅龙尾就排到过咗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由于车多啦，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车龙相当之长啦，排到去过咗培正道桥底，咁就系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过咗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过咗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是车多挤塞，龙尾排返出花园道口，后面路上山都是挤塞的，由爱都大厦那里塞，一路就排返落去近住 香港公园。另外上亚厘北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断断续续龙尾排到去纪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就排到去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多车，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的交通就疏返一些，现在主要就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比较多车。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So me go，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3点零钟，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和你舒筋活络，找回个云头回来，骚动音乐回魂啦。 嚟到4点钟之后嘅 show 都有幕啦，我哋今日继续我哋嘅嘉宾应志源喺度嘅 ，Hi，Hello，Hello， 系，可能你唱完歌之后咧，你好心情嘅演绎之后咧，林美慧 ，Yeah， 因为头先咪话好紧张嘅，你真系 feel 到佢唱完啦之后完成嗰种兴奋 ，Yeah， 唱完， 同埋话佢佢嗰日着件褛啦，件 T 恤系湿晒嘅， 系真系好易紧张，但系你比赛嘅时候有冇呢样嘢噶？ 比赛嘅时候都有嘅，其实都系睇唔到啫，都系大家都系睇唔到啊。 哦，所以你而家明白点解佢哋全部要梳啲齐音嗰啲发型咧？因为你湿晒都唔好， 黐住遮住啲汗啊！ 你净系铺张纸巾都 OK 啊！呢单嘢嗱，我哋头先就系阿英主就唱咗你呢首最新嘅派对作品啦，我哋的孩子啦咁样。咁咧，我哋就唔会逼佢将首快歌变咗首慢歌啦，感觉太奇怪啦。但反而就想了解一下，其实你系听啲乜嘢歌长大嘅？ 我细个系听自己好中意古巨基老师嘅歌嘅，系啦。咁因为细细个当初我一开头我好记得啦，我听佢嘅歌嘅时候咧，就觉得好想学佢唱歌， 系 即一直都系叫做模仿佢去唱歌嘅。 嗯， 咁亦都系可能因为嗰阵时情窦初开啦， 系 咁古巨基老师啲歌咧都系好多情歌， 系啊， 咁亦都系有几首系情歌王一二啊，嗰阵时系更加非常之流行， 系 咁嗰下会令到我吸引咗我，好想呢位歌手唱 一首十二分钟嘅歌，睇两首努力的孩子， 但系又你入边有好多首歌咩嚟啊嘛？ 系啊，但系我嗰下就会觉得即系。一首哇咁长嘅歌会好 catch 到人哋啊嘛，咁嗰下我就会，咦就会好留意呢个歌手，咁就系咁揾佢嘅歌嚟听啦。咁其中有首系我细细个听嘅，就系、是、眼睛不能抹眼泪咁样嘅。 OK， 咁我谂依家其实听翻都系叫做真真正正去理解体会到呢首歌咯。咁、以前听净系可能听 melody。 系。 系啦，咁我覺得依家嘅轉變都幾大。 O K， 咁你覺得呢首歌其實入面你 get 到佢嗰種情緒係 睇一個人喊，其實會覺得係啊，即係正常，係 一件事，已經唔再係即係啲家長會話小朋友喊乜嘢啊，即係、 啊 okay. 但你依家睇咗其實，唉，喊咪又係人之常情，即係嗰一種。感嘆啦，已經變咗死啦！我會唔會講得已經自己轉眼自己好似過咗好多年咁樣？ 你喺我哋兩個面前講呢啲嘢咧， 又唔係唔係唔係，即係 叫老師又成咁樣咧，我哋淨係聽到個老字嘅啫。 唔係因為當初努力的孩子後面有改少少歌詞嘅，就係、是、改咗還是我嘅，即係件事其實係當你點努力完，其實你翻到屋企都係。即系冇变过，你努力完，你咪系自己，即系嗰下就系咁样。 咁我听个故事讲到咁，你系咪成日自己匿埋喊嗰啲人？ 系啊，我成日都匿埋喊噶。 即系唔喺人前喊，但系自己匿埋喊。 成日都隐入嘅，净系匿喺被里边。 有冇喊乜嘢咁？ 系咯，为咩事咧？ 件事人就系、是、唉，好惨啊！总之就系觉得唔系好悲观嘅个人就系、是、啊，系真系好惨啊！真系好唔乐观啊！我个人咧，通常嗰啲正能量系好难去揾翻嚟。即系个人通常，即系当我哋做呢行咧，饮食上面你又要控制啦，又要做运动， 即系嘢食又唔系好够食啦。 嘢食又唔俾食得多啦。 做 运动 又攰啦。 系做运动又攰啦，跟住你又要受到好大嘅压力啦，咁样系咪？ 喊完是有舒服的， 喊完舒服的，但是喊完原来都没有变过，改变了结果， 依然都是 成的，你都要努力的啦。 是啦是啦是啦，所以喊完你不是应志月，你不是细猫，你不是喊变了第二个的嘛。 那你现在譬如你是有没有一个什么目标希望可以自己达成到的？ 最基本就是以音乐找到食啦，呢样嘢系啦。 O、okay. K， 即系始终我谂始终香港嘅音乐啊，即系我谂相对依家嘅人都少咗关注嘅。咁、我觉得希望自己都尽自己最大嘅努力，尽一少少嘅绵力去令到有多位观众去留意翻呢个香港音乐，呢样嘢系真嘅。 OK， 咁呢個時候就我哋起碼令到佢有翻啲 motivation 啦，整個人係啦，咁啊將個時間交俾應志月啦。今日有個自彈自唱古巨基呢個版本嘅《眼睛不能換眼淚》。 你笑吧，容我把天真留下，相機證明曾經欣賞過大家。离去吧，忘记永久这童话，想找快乐何不飞奔抱住他，一起开心留下，不想开心由他，愿你记住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假使背着良心一起太傻女，愿我记住眼睛不能抹眼泪，只因沙石要洗去，真心爱人无非想他有人可等对。自地无意对伤感回避，牺牲我后才知心中有慈悲，麻痹地忘记背影多明媚，相恋告别全因 因不想再自欺，想我宽恕傻话，心会更改。无他，愿你记住，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假使背着良心一起太傻女，愿我记住，眼睛不能抹眼泪，只因沙石要洗去。真心爱人无非想他有人可登对，再找安眠若有罪，再不肯睡我不对，这么伟大疗伤不必靠药水，无需宽恕，有新感情没有罪，如果他这么理想，别要内疚心虚，强装宽容就算累，你不安是我不对，真心放下谁可找到最合适伴侣。 舒服晒啦！听完呢首歌系咪？ 都系噶， 但系悲啊！我觉得嗰件感觉都 唔系，但系其实呢首歌不嬲喺我心目中都系好喊嘅歌嚟嘅。 哦，系啊， 所以其实可以翻去嘅时候 loop 多一次嘅时候咧，即系听住嗰种咁，系啊，喊完系会舒服啲嘅，之后 喊 出嚟 啊，翻 系啊， 系啊， 即系冇咩事都会喺心入边啊， 知唔知啊？ 明白明白， 跟姐姐学嘢啊！ 好， 一系老师一系姐姐，有冇啲好啲嘢称呼叫妹妹啊？ 哇，叫妹妹好唔尊重，唔敢叫啊呢个。 搞錯啊！ 好唔尊重真相啊！ 唔係唔尊重我，係唔尊重佢自己內心。 喂，但我想知咧，因為跟住應志源咧，今日揀咗一首咧係華語嘅作品嚟。係，你係咪其實聽歌係咪都幾大部分係聽華語作品 嘅？其實細細個一直都係聽廣東話歌長大嘅。咁之後去到中學嘅時候咧，就開始聽好多嘅唱作人嘅歌， 嗯、 即系反而唱作人嗰边吸引到我嘅系周杰伦老师啦、方大同老师啦、林俊杰老师啦，跟住呢排咧就系周兴哲老师嘅歌嘅。 其实佢好后生嘅， 唔系周系啦系，其实我都系好后生，唔系我啲练习生嘅朋友都系同佢识嘅。嗰下一直都好叫做景仰。 嗯， 呢幾位呢度 去到呢啲咧， 去到景仰咁樣， 係啦，即係叫做 膜拜啊， 係啦，即係覺得哇，好型啊！作曲、填詞、監製，跟住編曲，哇，全部都一個人嘅名咧，跟住就會覺得哇，呢、這個人好犀利啊！咁樣就好想去。即係嘗試一下，第日都繼續努力去咁樣做咯。 係， 因為其實周興哲咧，即係都叫做近年台灣新人王嚟㗎啦。咁但係大家都知佢歌路上邊咧有兩款係好出嘅，一款就係鋼琴底咧、大家好中意佢啲慢歌。咁但係其實之前做訪問的時候，周興哲都話其實佢自己本人比較中意做 EDM 嘅。你欣賞佢邊啲多啲㗎？ 其實我覺得我中意抒情歌多啲。 啊，中意抒情歌多啲。 係啦。 内心系少女嚟噶 吓，系内心比较少女，同埋我呢啲都系即系伤心啲啦，消极啲啦，咁我就通常中意听啲伤心啲嘅歌，即系叫做、当我人越唔开心嘅时候咧，我会再听更加多唔开心嘅歌咯，令到自己再唔开心啲咯，跟住就会将呢股能量去爆去创作嗰边。 但我想你自己，你想成为一个创作型嘅歌手啦，咁你有冇印象你自己第一首真系写嘅歌？ 有嘅有的， 系嗰阵时咩 trigger 到你？ 咁呢首歌其实最主要系我失恋嘅时候第一首写嘅歌， 初恋啊， 系啦，即系就系个肥仔嘅时候创作嘅第一首歌。咁嗰阵时创作完，亦都有俾我啲朋友听，咁佢哋都觉得OK 嘅，有啲又觉得 OK， 有啲又觉得唉争啲嘢。咁我谂嗰阵时之后，我就一直都记住呢首歌，亦都冇。即未有機會走去重新翻身嗰啲首歌咯。 不過歌詞你係寫啲咩路向？ 類似歌詞都應該係情歌，咁係類似寫去睇電影嘅人咧，都可能咩一 pair pair 啊，或者去睇愛情片嘅時候，你永遠好似結局都好似好淒美咁啊。但係原來 事實上唔係咁，即係大家唔好睇太多呢啲劇啊，唔好 FF 太多，即係唔好幻想太多。 好 假啊！ 年紀，你聽到個消極底，但係有種粉世。 所以李家應該好中意入戲院睇戲，因為大家都要分開坐。 係啊，開心啊！大家咦分開嚟，咦分開嚟，OK 喎。 你有冇幫嗰首歌改名啊？ 又冇嗰陣時冇，但我嗰陣時都幾肯定，我自己寫一句就係、是、即係愛情故事裏嘅結局咧咁幸福，但係我一次都冇遇過，即係嗰種。 哇！呢、這個真 係係咯，好有印象嘅呢、這個歌詞就係、是。 哦，我今日發現佢同約你跳舞嘅嗰個人嘅差距都幾大喎。 係啊， 約幾都約唔到你跳到， 即係我唔會臨亂約你跳舞㗎。 有錯。 好有信心， 我等你約我跳舞。其實是我約你約我跳舞， 齋約 係 約唔到， 冇成功過， 唯有氹自己開心啦。咁樣，你用 MV 都係得佢自己同幾個 dancer 都係各自跳。 跟住有一 part 仲要係，我約你跳舞，跟住佢轉開，跟住約，再約，再轉開，再約，再轉開，跟住冇人約到。 你明佢而家個內心戲啦， 明啊， 好傷心啊。 喂，咁而家聽咗兩首你自己 solo 你自己嘅派台歌咧，都係傷感嘅歌啦，係啦，包括約你跳舞都好傷感啦， 約唔到， 係啦。咁嚟緊你今年嘅歌係下一首歌會係試咩類型嘅歌，透露得未㗎？ 下一首歌透露得都 R&B 嘅 ，R&B 嘅。 咁、我諗主題上邊係比較大家想像唔到嘅細貓啦，係、啦。 OK， 咁啊，拭目以待， 期待啊， 係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最後咧就係將個時間咧就交俾應志源啦，係啦。咁就佢揀周興哲呢首叫《受夠》啊， 係 即係我都受夠啦。 你見我，你見我咁樣啊，咁我受夠啦，我要唱《受夠》俾大家聽。 將時間交俾你，今日多謝應志源 ，Thank you，Thank you。 曾經答應過。曾经牵的手，世界再辽阔，只有你和我，曾无好保留，把真心交托，失去比拥有多了更多。曾经相信过，曾经做的梦，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加油，当你往前走，当我放开手，眼泪和笑容不再自由，受够一步两步三步我错过，后悔对你说反正我 想你的人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表示失望，会督促港铁尽快完成。另外，港铁上个月两日测试东铁线新系统的时候，先后发生三宗事故，政府已经要求港铁提交报告，而有关测试已经暂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对湿度10%，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3点，升178点，总成交金额1,51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68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0.4升2.4，阿里巴巴219元升1.2，港交所300.4升4.4，美团点评174元升1.5，中国平安79.15跌2毫，阿里健康是22.05，是升1.55，小米集团12.9升2.4。中心国际22.9跌3毫，友邦保险71.8跌2毫，建设银行6.26升9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6，瑞士法郎0.95，加元1.359，人民币7.081，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478点，升123点。港金现价报16,01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95美元，卖出1,72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都是比较长，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都排到入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近红磡警署。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黑兰道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近浅水湾道102号。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的气站，而家车龙排到近油塘消防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龙尾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海滨汇。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荃湾的西流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流角路去城门道方向，近住荃湾港铁站的慢线而家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原来你同师培是口和心不和的， 担车的人咧好中意咧同你斗力噶，试过一次 gel 咗头啊，然之后我俾嗰把车勾住啲头发啊，扯住行咯。那个女仔系矮地嘅，但佢把车咧一路掹住行咧，佢同我逆方向行。 香港其实有好多好细粒嘅女仔啦， 系咪你啊？ 唔系我， 我知系你。

Jam 邓紫棋作品。嗰个明星叫做荧光啊。 Oh, Mama, 谢谢你爱着我，把天都照着陪着我，夜夜你是我的萤火。 写给妈妈的歌。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但为了我的玩具手，你一只毛衣，在我身边。你从不觉醒，在花季那只要是我的梦，你也会相信。长大我开始在意我够不够美丽，才发觉你可是多大勇气把我玩在肚子里。你背弃的决定是一辈子的约定，为了给我一个明天，你就伤了你自己。How did you always love me 多于你自己？ How did you never give up 对我从不放弃？好多时候其实你也需要一双肩。什么最该珍惜？ How did you never ever show 都伤了你的心，再琐碎的事你都为我割多牵肠，再大的忧伤你却从不挂在脸上。妈妈，再累你从不说，再痛你也闯过，再错你原谅我。Oh, Mama, 谢谢你爱着我，送给你这首歌，因为我不知道还能给你什么。哦，妈妈，谢谢你爱着我，白天总悄悄陪着我，夜夜你是我的萤火。 但今个星期六嘅应该系属于爸爸嘅。 坐着你的蓝色小火车，这里是你浓浓的烟味，冷气坏了就吹自然风，经过一座又一座的山，不知道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只希望没有到达的那一天。我说我们就朝太阳的方向前进，看着日出日落，永远就不会停止往前。你说别哭了吧，我的小宝贝，哪来这么多眼泪？你说别哭了吧，我的小宝贝，坐着你的蓝色小火车，车里播着你最爱的那首歌，冷气坏了就吹自然风，经过一座又一座的山，不知道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只希望没有到达的那一天。说我们就朝太阳的方向前进，看着日出日落，永远就不会停止往前。你说别哭了吧，我的小宝贝，哪来这么多眼泪？你说别哭了吧，我的小宝贝，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知不知道？ 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不知道，在梦醒之后我们就会分开。 节目最后一首作品送来台湾歌手宋楚林，这一首歌写给爸爸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蓝色小货车，是他和爸爸最深刻的回忆，亦都希望各位爸爸节日快乐。